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三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代班主持燕婷， 还有我 Cathy。 我已经等不及了，我不知道你们，我是已经等不及了，还有一天。 你又不是冯小刚，他应该是最盼着春晚结束的人吧。 哎，我觉得春晚哈，这个不管怎么说，对于大家来说还是某种程度上的号召，你不管它是好还是不好，所有人都等待着这个谜底在揭晓， 是一个集体的项目。 你这个目前为止还没怎么听说完全有对春晚不感兴趣的，我想也有哈，不过他可能就不出来讲了。但是这个春晚哈，它就像是一道菜，这个年夜饭啊，不管是你喜欢吃不喜欢吃，每年过年都有那么一下，但是你要觉得没他呢好像就少了点什么。而且特别是我觉得很重要，现在你回家呀，这个有的时候跟父母包括家里这个长辈哈在一块儿，有的时候没话题，所以说有的时候春晚呢是一个很好的共同的话题，大家看电视呢可能还是一个能够沟通感情的这么一个场合。我记得 去年在这儿值班啊，不是那个第二天年初一早上有两个小时的聊天节目加音乐节目，两个小时聊两个小时的春晚，根本就是聊不尽的话题 啊。是吗？是吗？ 而且发现那个网上吐槽啊，或者是对于演员的一些你一帧一帧的回放啊，这种细细的剖解特别特别多。 而且现在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发达，很多人现在看春晚的习惯改成了边刷微博或者边刷微信，然后边看。 我是个人觉得哈，这个春晚你光看电视其实挺没劲的，但是 网友吐槽， 对，你要有一个大家 全媒体， 而且你还不是那种，因为跟家里人啊，可能这个年纪几代人差的比较多哈，你不一定在有一些问题上有特别的见解，比如说我妈特别喜欢看李谷一这样的，我不是跟我跟李 妈妈每天都要等到最后了， 我跟李老师就不太熟了。那所以我会比如说我今年会注意一下苏菲瓦索之类的这样的，那但是我会要隔着这个微信啊或者说微博，然后再跟我的小伙伴们再大家一起吐吐槽。所以说你这个春节哈，家里基本上要两三块屏幕同时启动，这个效果才能够达到。这个 还有加两三块屏幕是什么呢？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跟地方台的春晚。 真的有人看地方台的春晚吗？我 其实有一年我觉得还是挺火的，因为那一年各个地方都在打擂台，然后春晚那一年刚好是节俭风，就做的比较的弱一点。那各个台呢，你知道现在的卫视都非常有钱，而且不惜任何成本，在之前一个月就发布通告说我们最大腕的是来谁谁谁，抢占客源 啊。对对对，而且这个地方台的这个春晚，它有一些尺度上面的没有央视的 那 么 紧张 啊，特别是。 而且主持人也不用那么正 啊，对他，那他是相对来说可能这个场面没有春晚那么大，影响力没有那么大，但是他的这个对比较放松。我们来看看哈，这个网上已经公布了春晚的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吧，对不对？8点钟开始的这个春节联欢晚会的正式的节目单，一共有42个节目。哎，我印象中春晚的节目都有上百个，为什么每次看到这个数字觉得好小？这其实只有42个节目。42个节目呢，有人去数啊，就发现这个春晚的编排好像像一场这个演唱会，全部都是歌曲。至少从 有意就减少了， 至少从这个名称来看，从这个介绍来看哈，就完全是一个歌曲。而且大家通常来说比较期待的语言类节目，也是争议比较大的语言类节目，小品啊、相声啊什么的，相声只有一个， 对，相声只有一个， 相声只有一个，小品有3个。所以让人觉得很费解，你说冯小刚，你说请他来是干什么的呢？冯小刚的电影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 语言， 就平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段子多嘛。那你要找一个以段子见长的导演来导一个春晚，他竟然给你弄一个唱歌的春晚 演唱会。 哎，竟然弄一个演唱会的春晚，这个是什么情况？我觉得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到底什么原因。 我觉得冯小刚也是情非得已吧，就像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叫这个队伍是你当家，可是黄军要当你的家。 是他，这是他自己在接受央视采访的 时候。谁黄军？谁黄军？ 对，他当然说的很隐晦了，但是话大家意思都懂嘛。你这个，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你冯小刚也好，什么赵小刚也好，赵宝刚也好，任何人来导这个春晚出来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以前会期待一个这种超级英雄的出现，他可以以一人之力去改变春晚，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觉得现在不管谁导春晚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因为春晚已经不再是一个艺术活了，它是变成一个技术活，就是它只能是行使一个导演的责任，然后把这台春晚踏踏实实的安安全全的播下来。 这好像就是像有人做饭， 他的创意是很难发挥， 有人做饭你这个理论上你是厨师，做什么菜你自己可以决定，但是已经有人把所有的配菜都给你切好了，调料都调好了，锅都给你热了，你只要颠这个拿这个铲子颠一颠就行了，所以你这个做出来应该没有太大差。 你想以前的这个导演是哈文，他一直是在央视里面，其实也是体制内的一个人，那现在冯小刚他已经是拍电影的，大家都期待说你这个春晚能不能搞成一个电影啊，那其实他到了那边，这些配菜的演员都不是电影， 我估计他要拍电影的话更加搞不定， 做出来一个是音乐剧吗？ 哎呦，关键是现在只有导演是体制外的，其他所有人都是体制内的。 对，不是， 而且体制也没有改。 你就是给冯小刚权限说你就拍一个电影的话，你看他最近这个私人定制的这个下场 是吧，你我觉得还不如给他一台晚会来导一导的。 但是私人定制他至少有自己可以发挥的空间，可以说他自己的创 意，就好烂都是他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现在这个春晚不是他一个人说的算呢， 但是今年我觉得我会有一个任务，我去找找这个就是冯小刚他的一些痕迹在里面。我心想他这个总导演 哪儿发白了， 就比如说你串场啊，是不是有一点技巧啊，或者是歌曲跟以前唱的不一样、啊、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吧。比如说朱军同志这个行政级别比冯小刚高多了，这个人家是处长啊，处长凭什么听你的呀。 而且说但是说冯小刚他这次在这个很多的，就据一些参与的演员说，他在这个很多细节上非常注意。我后来想了想，他可能也只能注意细节， 他也只能管你。哎，你这个换一个帽子啊，好，这个换别戴绿帽子，戴个红帽子。 用右手，不要用左手。 也只能从细节上看一看。对，真是。所以这个，我看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说，这个冯小刚在彩排或者审查的过程中一度怒了，说怒摔说，这是最后一次，你们爱谁谁。但我非常可以理解，因为怎么说，人在江湖飘哈。虽然说春晚导演是一个很显要的位置，但是你不是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但是当时你也很，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嫁接。我们来看这个春晚的团队，总导演冯小刚，语言副总导演兼语言节目总监赵本山。还有这个另外两位副总导演，这个一个是管音乐，一个是管舞蹈，这都是外聘的。你要说这个创新或者说做出体制上的努力，人家不是没有努力。你看大家觉得在中国语言类的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赵本山和冯小刚都给你拉到导演团队里来了。我觉得你这个说黄军吧，虽然说黄军是当家，但是还是有尝试的。但是呢我就是觉得你赵本山做出来的反而你看小品也减这个相声也减少了小品也可能没有赵本山来演又不好笑，这个反而对他来说是一个烫手山芋，他最后呢你说弄得不好大家反而会怪他。 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以前大家爱看小品爱看相声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些讽刺社会的一些成分在，现在的小品真的是完全变成了一种很无聊的歌功颂德。就比方说这个去年2月的时候，央视以前的副台长，然后他也是曾经指导过春晚，叫洪民生，他说春晚节目现在仅仅是每年变一下形式，内容却没进步，老百姓过得还是很苦，春晚却一直在歌功颂德拍马屁。 这个吧，你说语言类的这个问题哈，我就琢磨为什么呢？大家就是通常大家认为那些好笑的节目，往往会有一些人觉得就是会 很想哭，在下面坐 不 住了。不 是哭，是会让有一些人觉得不舒服， 有点尴尬。 因为这个幽默的原理就是你要调侃一件事情，你一定会要调侃他一个负面的东西， 讽刺到一 你要有讽刺一小群人吧。但是我们这个通常这个就很难拿捏，所以这个开玩笑开不好，经常容易这个引发血案，这个是真实的。所以说在春晚的这个语言类节目，他又要好笑，又不能够调侃到什么人。 那这个真的是没法做。 你想每一年我们的这个春晚结束以后都有一些这些盘点，比如说什么雷呀， 自己搞的这个， 对呀，这些就其实是特别多的。然后新的一年的一开头，大家一直在用这些词语在互相的发微信啊，发微博。但是今年如果都唱歌，难道大家能记熟几首歌吗？ 但是去年还有吗？我们还想想去年有没有什么经典台词。就比方说以前每年像赵本山， 赵本山什么卖拐还是 比较经典的，而且你还记得会记一些经典台词，比方说什么要啥自行车啊之类的。 对， 那现在你真的是完全记不得了。然后今年在1月23号的时候，央视他有在发一个声明，他就是说因为他的小品被剧透了，被这个一个东北的一个报纸媒体剧透了。那他这里面剧透的是什么呢？说里面有一个小品啊，是蔡明的，大家一听这个风格就是蔡明。我们先来判断一下这好不好笑啊？ 好好， 这个台词是这样的：假说我曾经遭遇过粉末性骨折，乙说你是人渣吧。好笑吗？ 哎， 有一点冷。 哎，不是， 这个是著名歧视的笑话。 不是，不是，这个连我的这个风格都不一样。我是说哈，这个蔡明去年演了一个小品，他里边不是演一个大妈的嘛， 对 吧？一个大妈里边有，其实我去年这个小品给我印象挺深的，不是他好笑，而是他段子非常非常的多，已经到了一种堆砌的程度。 对，没错。 你不能够说他没有说所谓与时俱进啊，或者去接地气，他抄了非常非常多网络的段子。但是今天我们这种网络化的这种传播，就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在网络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段子的话，你在春节我不会。希望你把一年的段子做一个精选集就给我，我就会觉得特别好笑。不是的，你对春晚它有一些，你希望它产生一些春晚味道的段子。 而且以往春晚不管是歌曲也好，还是相声也好，它都会相声会产生一些这个经典台词，然后歌曲像往年就春晚会成为一个造星的一个舞台。 对对对对， 像以前什么相约酒吧这些歌曲，还有什么谢晓东唱的那个叫什么 今儿真高兴， 对对对对， 是吧？ 比较贴近民众， 对，他们都是通过春晚之后 就原创的， 能红一。 对对对对， 还有常回家看看啊这些歌，但你现在好像越来越少这样的作品。 是你这个算是他一种这个接地气的努力呢，还是说他本身的这种创造力的匮乏？哈，真的很难说。但是，从好处想吧，咱们从好处想，今年的这个春晚从节目单上来看，更像是一个演唱会的话，可能是因为你想这个各类的选秀节目啊，多半都是跟唱歌有关，已经在这个全国给你打下了观众已经预热了有这么一个气氛，大家已经比较容易去鉴赏这个唱歌。我的猜想是这样。大家看了一年各种各样的音乐选秀节目之后，你可能会比较能够接受一个主要由歌曲音乐来构成的。 也有一个就是他真的春晚变成了一个背景音乐，就让你不要集中注意力。 你看那个日本的红白歌会，红白歌会不就是这样的吗？就是大家来唱歌，唱一唱 红了很多年哦。 哎，对啊，这个红白歌会可以唱20多年，好像是。对， 这个日本很多艺人都是常青的。然后你看这个，我觉得很像是一个看这节目单来看，很像是一个全国选秀节目的大汇演，因为有什么我要上春晚选送的节目，然后星光大道选送的节目， 这都央视自己的选秀。 对，然后什么中国好歌曲选送的节目，直通春晚这一类，还有什么各个省的广电局选送的节目，真的就很像是大家汇演一下 啊， 而不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春晚。 是，好好，这个咱们说到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名单已经公布了啊，这个是节目单已经公布了，还唯一不变的哈是这个难忘今宵，这首歌还是垫底，还是李谷一老师啊，这个来唱，他还真是，恐怕是我非正式统计啊，是每年都有的，到我在我记忆中还没缺过一年，这个还真是一个春晚的能够保持下来的传统。好，这个相声只有一个，小品只有三个，哎，这样的春晚你怎么看？这个观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领导怎么看。领导已经决定春晚是国家级项目了，这个国家级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还有我 Cathy。 咱们今天来这个预判一下今年的这个春晚哈，虽然说这个春晚演得好演得坏，大家反正这个上什么菜你都得吃，这个就不取决于这个好吃还是不好吃。我们看到说这两天央视内部啊有通知自己的员工说不要再尾随跟拍李敏镐了，已经造成了说在彩排阶段的特别混乱，如果说再这样下去的话要进行内部的处罚，说要把员工证还是这个入场证要给取消了。这个每年春晚它都会有一些，一个是港澳台的这个演员或者说艺人，还有一个呢最近几年比较多的这个国外的，今年的比较高调的一个是法国的这个国宝女演员苏菲玛索，另外一个韩国的李敏镐，啊，这两个到目前为止看上去应该是在国内是非常非常有号召力的。 嗯， 然后刘欢好像这次我看他唱这首歌他应该是要用法语唱吧，刘欢我没搞错的话以前是学法语的，好像 他应该会吧， 好像有学， 感觉像他好像在挺多场合有唱过法语歌曲 是吗？哎呀这个真是厉害哈。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也觉得很眼熟的咱们香港同胞张明敏先生，张明敏又来唱我的中国心，我相信 他在我的中国梦， 哦，我的中国梦，天哪， 哎，这个太硬 升级版， 这个 名字太硬了， 我相信这个此时此刻一定有无数人跟我心里在问同一个问题，他除了会唱我的中国心之外还会唱什么歌？ 对，新歌叫我的中国梦嘛， 他就是把中国， 这个南州的同志们听了之后不知道心里啥感觉。 所以这个张明敏在这个是完全是靠春晚在国内红的，在香港从来没有在任何报纸的版面看到过这个人， 但至少他当年那首歌大家还记得，而且 人家是老牌的演员了，现在不太会上新的版面。 我同意，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春晚这个平台啊也养活了一大团这个港澳台的这个明星，好，今年有除了张明敏之外还有梁家辉还有陈慧琳是经常上春晚了， 据说有很多明星是不要钱不要通告费都愿意上春晚。 我听说过一个春晚的这个标准的出场费是3000块钱，3000块钱 啊， 对，但是这个3000块钱你对于你来说， 就是， 对，但是你我记得去年的春晚结束之后有杂志做过一笔账，就是算这个春晚的经济学，事实上呢你看春晚上春晚的明星哈，不管是港澳台的还是内地的，你上过春晚之后接下来这一年的演出你这个身价就是往上连番的翻， 最明显就是刘谦，这个魔术师， 对， 你看他现在已经不用靠春晚了，之前也是， 哎，今年的春晚的这个魔术就不是刘谦了，我看到这里的这个表演者是 YIF， 这是谁呀， 啊？不知道他跟这个 GIF 有什么关系？ 不是，好，这个咱们看到的现在这个名单呢，接下来在春节过后的一整年当中，就很有可能活跃于中国的各个省级的卫视，以及各个从这个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的各种的演唱会，他们上过春晚之后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镀金的一个节目。 所以大家就是一些演员他们把春晚看成一个荣誉，并不仅仅是一场晚会，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在看一个为荣誉而战的晚会，其实我们的感觉是怪怪的。 是，而且你看春晚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他的演员的名字加起来比那个表演项目的名字要长很多，因为每年都是很多人的表演，像以前郭德纲在还没有上过春晚的时候他有一个相声叫我要上春晚， 对对对，这个 他里面就说为了上春晚不择手段呢，但是上春晚是一个什么节目呢，是一个100来人的群口相声，当然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了，但实际上确实我们春晚每年都有很多那种民族唱法的这个歌手，然后4-5个人唱一首歌，你唱完你根本你也记不住他， 每人可能唱两句 两三句， 你也记不住他那歌是什么，也记不住他这个人，但是即使这样 露脸了， 对，特别是还有每年那些我就总是在感慨那些舞蹈演员，我的天哪，乌泱乌泱 还小朋友， 对对对，很辛苦，要排练3个月左右，对 对， 他一定要， 而且这个春晚有一个特色就是他这个直播嘛，直播然后时间又卡特别紧，比如说你这个零点的问题，也听说哈有这个演员辛苦的练3个月到最后因为时间的问题 卡 掉了， 是的，这个经常发生，我相信每年都会发生， 在今年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歌曲和 舞蹈哈，它的主要表演者还都是一长串一长串的、嗯、所以以前有人说啊，这个你看特别是歌曲类的能够单独唱一首歌的，这个都是不简单。 嗯， 这个我记得咱们这个彭丽媛啊，这个彭第一夫人以前 嗯 是有这个待遇的、嗯、宋祖英经常有这个待遇， 都得是国宝级的才能有这个待遇、 啊、这个今年我们来看一下有单独唱一首歌待遇的 韩磊、 嗯、还有郝云，郝云哎，郝云挺厉害啊，郝云还有谁呢？还有 黄渤、 黄渤，黄渤， 他这个 估计要用这个威海话、山东话来唱一首 青岛话， 我的要求不算高，这个听着感觉跟小品似的。 嗯、对，所以你看这个春晚，大家也是努力了三个多月，在上面呢，最后可能大部分的歌手都只能够唱到两三句，我觉得大家也都挺不容易。所以说大家将就着看就得了。那更加不容易的还有这个春晚的这个团队，今年说升级成了这个国家项目了，这个是怎么透露出来的呢？是这个记者去采访春晚的执行总导演，这个叫做吕逸涛哈，他是说今年总导演外聘，为什么呢？因为国家重视国家项目了。国家项目是怎么一个概念呢？说还有什么是国家项目？奥运会开幕式就是国家项目、 嗯、 哎，这个吕逸涛我看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啊，这原话是这么说的，这是一种类型，它的格，我说这个是 A 格呢还是 C 格呢还是什么还是什么格 A 格 C 中间的格 重视程度就高、嗯、就体现领导迫切的想要改变、嗯、你说这个把它立项成为国家项目之后有没有可能帮助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看像他举的这个例子，奥运会或者说奥运会开幕式， 嗯， 他给所谓国家项目是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它有一个凝聚力。你我觉得那个时候 要演员开演之前朝国旗宣誓， 没有，还有对全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个凝聚力的事情吧。比方说以前就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特别明显，很多事儿、大家这个尤其在北京吧，一打着奥运会的名号，老百姓都能特别自觉 啊。 就比方说你是要向这个你要向国际友人展现北京形象了，大家有这个意识 啊。 然后我觉得春晚是现在开始可能有一种危机感了，因为在以往春晚真的是凝聚所有人，应该是全年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吧。 现在有一个存废的这样的争议了，所以有可能有点危机哈， 有危机感。 对对对，我看到有网友他们就吐槽，他说这个春晚原先不就是国家项目呢？那是什么项目？难道是地方项目吗？ 哎、 然后就建议这个春晚是不是去申请这个世界非文化遗产啊，非物质遗产呢、啊？然后呢，然后就说这个。春晚如果是国家项目的话，那春运算什么项目呢？ 国家运动这个是不错的哈。这个春晚国家项目我觉得并没有夸张、 嗯、 这本来就是国家项目来着，只不过现在从一个行政，我相信更多的是有些比如说配套资金、啊、 以前你知道吗， 咱们说要配套政策嘛，配套政策比如说这个演员的待遇、 嗯、 或者说你的享受的行政级别、嗯啊，是不是可以高一些？比如说，你看朱军是处长吧，这个冯小刚他就不是处长，那可以在做春晚导演期间暂行三个月的处长，享受三个月对戒掉到中央做三个月的处长。 你知道以前是哈文他不是做导演吗、 嗯 啊？然后那个时候是台长级的项目， 哦， 叫做台里的台长级项目，现在叫国家项目，这个档次就明显的，所以刚才那个说的那个 啊，以前可能还是副部级的。 对， 以前是步步级的，现在可能是副国级了。 那你要这么说，这个总导演应该是钦差大臣，有尚方宝剑才对。可实际上冯小刚没有。 还、哎、真是哈，这个所以光是国家项目，我觉得这个是装大了一个头壳，但是这里面的资源哈未必能够有真的有太多。那这个春节其实除夕晚上，大家除了这个吃吃喝喝看春晚之外哈，你这个究竟有什么选项，也很多人在提说这个春晚应该要废止了。 嗯， 问题是说你如果春晚不演了，或者你不看春晚，你究竟还有什么样的选项？哎，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来聊这个话题。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我是 Cathy。 今天是29号哈，还有一天春晚就要开始了。很多人也在说这个春晚啊，感觉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关于春晚应该废止这件事情呢，也谈了很久。包括今年呢，有一个之前有一个说法是说要节俭嘛，对不对？要节俭，杜绝浪费，所以说要在这种晚会大项目上动刀子，但是呢春晚似乎没有受到这个问题的影响。节俭办春晚，我不知道最后会体现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个我们了解的一点就是电视它是一个非常烧钱的，你要做得好看它一定就会花很多钱。那么你花很多钱，你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我是觉得你有现在回到家里的这个朋友的话，你会有一个感受，就是说实话一年这么一回回到家里看电视，恐怕是能够唯一的，甚至是让全家人一起坐下来有这么一个沟通交流的时间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呢春晚它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存在的必要，因为很多的中国家庭你必须要围着一个电视机现在才能够坐得下来，不然的话可能大家连说话的机会都不太多。 对，但我觉得以后这件事情可能会慢慢的变得没有，因为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的90后的表妹，她自从2-3年以前开始，她的春晚她就几乎一直是在她的房间里看电脑了。就她在网上看，接着看她没看完的韩剧、 电视剧， 对，接着看什么没看完的日剧之类的。她已经不会在这个时候，就即使家里人会叫她，可是她觉得真的不好看，她看不出来有什么她的乐趣。 这个我记得春晚有创作人员自己也强调说，现在春晚就是一个伴随性的嘛， 是 那本身这个 变成背景音乐， 对，本身这个四个钟头的这个节目，你也 本来就很长， 没有人能够集中精力来看完。但是它作为一个背景音乐也好，或者说哎，突然这么看5分钟、看10分钟、或者说中间打麻将、中间休息一下哈，当个背景音乐，它还是有存在的这个作用的。但是问题是跟它这个高投入，或者说大家的这个高期待相比，这样的这个作用可能就显得比较少了。 本来现在就是科技改变生活的嘛，你想我们现在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可能一半的人他们在不停的刷微博和微信，还在跟大家聊晒一下照片呢、今天年夜饭吃了什么， 是啊， 更不用说看春晚了。可能你在看这个春晚，我在看湖南卫视，我在看其他的一些卫视，我在看凤凰卫视，或者有些人在看电视剧，然后多屏幕的一个交流，再加上跟微信上的朋友在互动，哇，今天这个歌唱得很烂，然后就是今天这个歌谁唱得很好啊，这些我觉得才是。 所以春晚它给 比较现实 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话题，它本身不见得它需要有什么样的内容，但是给你一个话头，大家就好像英国人见面可以聊聊天气一样，中国人在春节你不认识的中国人之间都随便一个人你都跟他聊聊春晚，都是可以展开一段谈话。 对，因为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事儿变得有点强制性是什么呢？大概从初1到初5，所有的电视打开都是在春晚的各种重播，你真的想不看都不行。如果你要开电视的话， 对， 媒体人愿意要休息一下吗？ 这个我觉得倒不是说这个大家休息也好，这个反而又说了这个问题。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中国的电视不太好看。电视可选的 可选的 内容真的不太多，所以 其实我觉得现在 不是说春晚有真的有多好，你真的没有什么可以选。 没有没有，我这个倒不太同意。就是平时来看，我觉得现在的电视节目已经比以前可选多多了，各种的真人秀啊，各种的比赛啊，已经比过去的丰富很多。只是 那你说为什么他就不能够在春节放一个？ 哎，可能今年会放一些重播的那些选秀节目，会不会？ 不是，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我这个收视率有保障的话，我就在春节推出。 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些强制性的东西吧。你想春节推出的，比如说那个《爸爸去哪儿》，他们就拍了一个大电影在长隆公园，他就是年初1推出。对，他就在年初1推出，这个借着这个很红的一个势头，那湖南卫视他也做得很聪明啊，其实。 所以这个春节，我一直觉得大家真的要有心思的话，琢磨琢磨在春节期间推出一些可以就是跟春晚去竞争的这个电视的节目，不是没有可能。 我觉得是 有 的。我们家可能离上海比较近，所以我们经常会转到上海的一些台去看。那他们在年初1、年初2的那些，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晚会，加上那些主持人出来拜年啊。其实我们经常会看那一些节目，而不会看。 你的意 意思就是说这种地方的这个还是有 对还是有的，只是大家有一个惯性说，哎，春晚我昨天没看完，我今天补两眼，有一个惯性说我是不是昨天错过了什么，今天网上吐槽的我没听到，我再去把这个节目看一遍。 只是大家是为了吐槽才去看，以前是为了看了 有共同语言， 现在是为了吐槽。 还是那他在这个议程设定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强，他主导了你所有的这个话题。另外一些在春晚上能够看到的，我觉得很中国特色的现象，一个是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形象，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少数民族啊，咱们刚才说了有这个港澳台同胞，还有这个外国人嘛，这个少数民族也是一个是每年的全国开人大会，还有一个就是在春晚上你才能够看到很多 这么多种的， 还有对这个不是说中国有这么多民族，而是不同民族的这些服饰通常都会有一个集体亮相和展示，所以你不能够忽视春晚当中的它政治上的这样的这个意义，它象征着中国是一个比如说什么多民族的这个团结的这个国家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地方台的话它就没有这个任务了。 你看春晚有一些我们回想应该是固定的设定吧，一般会有一个为了春晚而创作的主旋律歌曲，每年基本都会有， 对， 然后还有就是一定会有的是各地的戏曲曲艺， 对， 你这个平时也真的很难，如果你不是看戏剧频道的话真的也挺难听到的，对不对？还有我其实特别好奇的一点是南方的观众以往这个语言类一直是赵本山或者是范伟他们的天下嘛，但实际上是不是南方的观众一直很难理解他们的这些笑料？ 哎，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的，特别是有一些这个 东北话， 东北的这种，因为赵本山的他自己也说嘛，他这个小品很多是来自于这个二人转，那当然有一些比如说拐了拐了这种哈，这有一些能够共通的，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的赵本山的这个段子过了长江他的这个威力就要减小一半到了广东的话就没有人理了。 可是那你看你们这么多年不也忍受了吗？ 啊，对啊， 我基本上到那儿就转台了 是这确实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说到这个觉得语言类是春晚的一个主打项目， 但是比如说像蔡明郭达啊那些我觉得就很好接受，像冯巩啊牛群啊， 但是我觉得这有一个感受能力的问题，这也是今年我对于冯小刚的有一个这个担心吧。冯小刚之前的非常多的电影比如说甲方乙方里面有特别多这种北京这种大院味儿的大院味儿的这种段子，就是你不是北京人你或者没有了解这个东西你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我觉得北京的 你就好像让周立波的这个粉丝去听郭德纲的相声，或者反过来讲，这个其实在理解上面是有一道鸿沟的，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哈是能够理解。所以有两年有一对是湖南的相声演员嘛，齐志和大兵， 对， 在春晚上讲了，我觉得这个效果挺好，但是相信有一定的这个颠覆作用，颠覆了大家对于相声就是这个北京的这个皇城根下的这个对对对这种味道的这个相声哈。但是我觉得今年冯小刚也避免了这个矛盾，估计他也有一些考量，干脆就把这个减少了，那反正唱歌应该是没有什么难辨分别 我有一个挺好奇的，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注意到他的镜头往下扫的时候啊下面那个坐的那些人 是 我特别好奇的 是怎么起来，比如说像那个 李彦宏、 羽西、靖 西， 他 每一次 都 会在，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人 有说过那个桌好像是要钱才能进去？ 对对对对，企业家的桌，这个一直比如说李彦宏一直是有，然后今年肯定没有的一位，这个宋山木。以前是这个山木培训的这个老大哈，每年都被网友称之为穿上你的战衣出现在春晚观众席上的这位大胡子大哥哈，因为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了，涉嫌性丑闻，好像最后是这个进监狱，今年就肯定看不到他。 还有一个 央视报的都不行是吧？ 对， 杨洋的创办人也不能去。 还有一个零点的报时是哪家企业获得，也是一个挺重要的， 很多 每年这个是很多钱， 对啊，投标的。 你看春晚造成多少话题？ 真是好，这个所以春晚呢，你这个要每年都看着它呢，你当然都可以挑出点毛病，但是今年要真是没有了，我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还真得想一想我到底要该怎么办哈。所以说哎，暂时咱们还是先看着吧。好，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我们 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是应该是现在已经结束了，发表了他的这个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在香港呢，之前有梁振英的这个施政纲领哈，所以说很容易理解，这个就是奥巴马在宣示他新的一年的执政方向和施政的重点。 嗯，也就是说说自己之前的一些功绩和未来的一些发展，争取更多的民意。 年终总结。 那他呢，就是在总结了这个美国的一个经济状况来看呢，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其中说到一句说，中国不再是全球的最佳投资国，而是美国。那我们也知道中国在这两年的这个发展也是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尤其即使是今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之下，中国的 GDP 还可以增长 7.7%， 这个是令到所有的国家都羡慕的一件事。那这个奥巴马的这句话是针对中国吗？还是对于自己是很有信心？还是说他的这个拉票的一个方法，或者是煽风点火啊，或者等等等等？所以大家是怎么看的？你同意他说的这句话吗？作为一个中国人。 好的，这个大家来看哈，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投资的吸引力相比，或者从竞争力的这个水平，大家都是怎么理解的？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我们的手机一键call in进来。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现在在直播间的是燕婷。那我们刚才也说过，今天全媒体的话题呢是说到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里面演讲的时候啊，说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呢，中国不再是全球最佳的投资国了。那这样的一句话说出来啊，尤其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大家的感觉是什么？你同意吗？好，我们首先来接听香港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您怎么看？您觉得奥巴马说的这句话，你同不同意呢？ 我不能讲说是一概而论的，总要看看一些数据来说话。 是。 那么奥巴马这次他那个国情咨文呢，他是为了美国的就业和中产阶级，所以因为美国的就业始终是个大问题。实际上，今年年初的时候，国情咨文也提到这个制造业啊，这个、工业，就是投资在返回美国。但是这一年下来以后，你看失业率还是超过7%。中国呢？你想想看，中国的市场有多大？我当然我是中国人，当然我说中国的环境投资环境是非常好的。中国有13亿人，有5%有钱的。你看看这个多大个群体？所以我觉得呢，就从国家的这个层面来讲，但是要从战略来讲的话呢，我们中国这些企业呀、也要走出去。那么今年啊，中国投资大概超过1000亿美金的到中国来投资，中国出去投资才100多亿，我觉得这应当是双赢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我觉得，但是从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来讲的话呢，到美国投资也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就是一个有头脑的选择，让美国人来做把我们中国来打工吧。 好，谢谢张先生啊，谢谢张先生的意见。刚才张先生的意见已经不仅是反驳了奥巴马说中国不再是全球最佳投资国这句话了，他还说到了应该中国走出去到美国去投资。哎，他把这个美国的一个角度变成中国人的一个投资选项了，你会不会也这样觉得呢？好，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杨先生，来自上海的杨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春节快乐。 好，先也预祝您这个马年吉祥啊。好，那你说到你看到这个奥巴马说的中国不再是全球最佳的投资国，你觉得奥巴马的目的是什么？你同不同意上他说的这句话呢？ 我觉得他说的相对还是比较客观吧，因为之前的中国的那个投资的主要的优势可能在于人力比较那个便宜，然后牺牲环境资源。那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中国丧失这方面的竞争优势，其实我觉得更是中国以后另外结构调整发展的一个契机吧。这样反而是一件好事。 所以你也是觉得奥巴马他说的这个话不是在自我夸耀自己的功绩哦？ 他有什么功绩？我不太清楚。 他其中说到美国的失业率降到5年来的一个最低点，所以他给大家的一个感觉是， 那从数字上来看，可能就是他们政府的一点成绩吧，我觉得。对，但中国我觉得他有自己的一个 发展方式吧，可能原来的那一套发展逻辑可能现在来看那么吸引一些外资公司，特别可能对外资有一定的那个遏制作用。那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好，好，谢谢杨先生，祝您新年快乐，拜拜。 嗯，拜拜。 好，刚才我们这个连线到两位先生啊，他们都觉得这个奥巴马说的这个话呢，在他们看来呢，还是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其实从数字看，美国的失业率的确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但是现在，刚才这个第一位张先生也说到的，中国的13亿人口啊，这么多的投资的机遇，投资机遇好不好呢？能不能抓住呢？这个其实也有一个问号在。我们来再来听听北京赵先生。赵先生，您在线上吗？ 喂，你好。 哎，赵先生又来了。今天这个话题您是怎么看？ 我觉得那个奥巴马挺可惜是吧？他这么说完了以后，我们统计局肯定不干是吧？得马年得公布新数字是吧？是吧？我统计，你刚才说7.7%去年增长，反正我知道老百姓和民营企业肯定没感觉到是吧？你从股市上看，咱老百姓看，人美国创新高不说。IPO 发了这么多，咱们 IPO 停了一年是吧，而且呢美国农民乐了，中国提成了第一进口大户是吧，而且黄金下跌就证明美国经济就好转了，而且美国的减军费是吧，不像咱们今天我坐公共汽车都有安全员了，我不知道他们对咱们海外维稳投资不投资，中国航母需要不需要外资，你看中国的房地产环境啊，劳动力都在上涨，耐克阿迪再走了，人说的都是实话是吧，我真担心年底时候安倍又说了日本投资超中国，那不是气我吗？完大过年了哈，说了准备了两个那个让大家开心的事儿。 哦，好，谢谢您。 我觉得咱们这一年多我们这五湖四海的听众啊都挺有个性的，比如 您应该是北京最有个性的一位了。 湖北的于先生他的发言比洪磊强多了。完了，湖北的赵先生啊，80后是吧？忧国忧民，我觉得能当人大代表。那黑龙江的宁老先生更好，应该到海基会工作。这个经常给马英九讲讲两岸和文化、两岸统一是吧？刚开始那个香港的张先生谈了一年，这个港币和人民币挂钩了也不见效，希望他到联储工作可能好点。还有那浙江的金小姐。普通话不错，完了挺萌的是吧，我的还有了北京的梁先生到教育部门他多谈谈那个日本军国主义是吧，完了呢我就是一北京的侃爷，不着调不听党的召唤，所以呢我也有自知之明，我们希望大家呢明年呢在三地相继在三地马年在马上集合。 哎呀，太谢谢您，太谢谢今天赵先生给我们准备的特别精彩的一个点评哦。在您这个说完之后啊，历历在目，好像每一个听众都在我们身边，有机会我们要聚聚看啊，谢谢您。好，我们再来听听下面这一位刘先生。哎，刘先生来自香港。刘先生在线上吗？ 嗯， 哎，你觉得这个奥巴马说的这句话在你看来有什么目的吗？或者你同不同意呢？ 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比较同意的。 比较同意，对不起，我听不太清楚。 对对对， 嗯， 喂，现在 呢？哎，请说。 我自己还是比较同意他这种观点的。 嗯， 至少说这个趋势应该是对的。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可能不太会实现嘛，但是我觉得，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整个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产业结构呀，或者是实体经济来看的话，可能还是美国的那个经济潜力要大一点嘛。中国可能会。未来几年或者十年内可能会遇到一些很明显的一些问题吧，发生一些。 所以您的理由是说从现在的国力来看，还是说从这个制度的成熟程度上来看？ 我觉得还是从那个整个那个经济结构和那个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吧，还是经济水平决定的吧。 好的，谢谢刘先生。 好，不用。 好，刚刚刘先生说呢，从这个经济结构来看呢，这个美国跟中国看来还是两个层面上的。那其实我们看，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啊，因为奥巴马其实他在他的这个国情咨文里面也不经常提到中国。像之前2009年和12年，他发表过一份非正式的国情咨文，还有3份的正式国情咨文。那其中呢，09年非正式的这一份里面就提到一次，10年和13年正式的里面呢就分别提到了两次四。 次、五次，还有一次。那看看这个中国在他们美国的这个心目当中，跟其他国家相比也未必是那么的重要。当然了，现在中国还是大家所有没办法这个忽视的一个国家。好，我们现在这个导播还在连线下一位听众啊。我们刚刚听到的几位听众是来有来自香港的，也有来自上海和北京的，全都是一线的这个经济大城市。刚才大家的这个观点也都要说到关于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国情的比较。那其实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是中国充满了机遇，而且高速的一个增长，但是这个机遇能不能抓住，在这个经济成熟的结构的范围之下，它到底离开的距离还有多远？但是美国是一个已经非常成熟的经济结构体了，但是现在它面临的是一些危机之后的复苏的缓慢，所以在大家看来，作为普通老百姓啊，我们来看的话，我觉得跟很多经济的专家，又或者是一些国策的指导制定人的话，不同的层次，他们的观点会各不相同的。那好，我们现在可能连线有一点问题，今天我们的三 D 化新闻的有话直说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明天同一个时间再打电话过来，我是燕婷，拜拜。